怎么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十一没什么经验，英明也没有。他们俩以前的交往经验虽然不算很少，但是真正投入进去的却也不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办法拿过来做任何参考。从早上睁眼聊到下午，晚饭一过就彻底不知道干嘛了。英明平时话不多，把所有能干的都干完了，就看着十亿一脸无聊地看着电视拼命换台。仓库里的气氛隐约有点尴尬。以前也是成天都耗在一块儿，每天几乎都见面，反而觉得依然不够。现在真正住在一块儿，又觉得这距离过近了。他绕过去坐在沙发上看了十一一眼。 不想看也别折磨电视啊，坏了全算你的。 行，坏了就给换个大的。 现在这个不够你看？ 差点意思，不够刺激。 我看电视没问题，是内容不够刺激你而已。 看他来回来去的切台，只在体育频道稍微停留的时间多了点，剩下就是下一台一直按着不撒手而已。石大公子索性把遥控器往旁边一扔，有点无聊地靠在沙发上。 不知道干点什么。 你平时周末都干嘛？ 吃饭睡觉，有时候有应酬，要么就约你出来。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，十亿皱了下眉。以前还不觉得，这么一想，其实自己以前的日子过得也有点无聊。英明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两口。 你还记得约我出去一般是干嘛吗？ 吃饭。 现在要他想的话，还真的想不到什么具体的内容。他和英明一般相约多数是有事的，但是记忆里搜了一遍，发觉就没有记住半个重点，也就只残留了对方在自己旁边这种印象罢了。真是诡异呀。石毅皱了下眉。 我是不是开始老年痴呆了？ 有可能。 他抽了两口烟站起来，把旁边衣架上的外套顺手往沙发上一丢。 行了，老年痴呆赶紧起来吧，陪我去超市。 碍于自己的身份，多数时候英明为了怕麻烦，都会选人比较少的时间段去超市，比如饭点或者深更半夜。演员的生活作息是很不规律的，这点等以后慢慢的石毅就了解了。石毅一边穿衣服，一边看着英明蹲在地上逗烟圈，他顺手把打火机和烟也扫进兜里，再一抬头，英明都到门口了。 你要买什么？ 没想到，随便逛逛吧。 以前到底是一个人住，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英明用了一天的时间，才真正接受自己跟十亿同居了这样的事实。考虑以后，单身汉变成了组合式的，有些东西啊，总得多备着点。毕竟指望十亿考虑这些完全不现实。两个人都是喜欢穿风衣的人，门口的路灯还是那么虚。英明锁好门，还是习惯性的走在了十亿的右手边，忍不住缩了一下。 靠，这天真是越来越冷了。 果然还是家里暖和，外头这风灌进脖子里的滋味不太好受。石毅顺手帮他拢了一下领子。 你穿少了。 大衣里头就一件薄毛衣，配上英明那个身板，实在是看着有些单薄。不过石毅自己穿的也不多，毕竟这种天已经习惯了，身上套好几件实在别扭。英明没回话，他那根烟还没抽完呢，咬在嘴里不时地抽两口。走到胡同口的时候顿了一下，然后把烟掐了。再跟石毅走到这里，心里还是不太舒服。赵子聪那个王八蛋，他当初实在下手太轻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夜里的风钻进胸口里头都透着凉。英明皱着眉没说话，脚下的步子不自觉地快了点儿， 有点想赶紧走完这段的意思。旁边石毅看了他一眼，能猜到他的心思，但是没开口。他知道自己眼睛这件事，大概英明要在心里挂一辈子了。从他受伤到现在，英明走路都是走在他右边，因为他的右眼余光几乎没有用，哪怕是英明靠着他不转头的话，他也看不清。最初适应这样的视力，着实花了他一番功夫。不过正如他说的，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，他也依然不后悔当时受伤的是他而不是英明。微微侧过身，看着路灯下面的英明没什么表情的侧脸，石毅很浅地笑了一下，微妙的有点成就感。他这个笑其实身边的人看到了。英明转头扫了他一眼，无声地询问了一声。不过石毅只是摇头没吭声。见状，英明也没再追问。超市离他家不远，他们俩沿着路边走了一会儿就到了。一进去果然人不多，石毅有些意外。 外头看不出来，里头还挺大的。 他平时基本上没有怎么逛过超市，小的那种路边随便买个打火机饮料什么的倒还好，这种正经的超市，一来呢他不会进来买衣服，二来生活必需品什么的都是钟点工买完了直接问他算钱。以前学生时代也都是有人帮他打理好这些零碎的。石毅一个人生活的时间不短，但是论起过日子，他所掌握的技能基本上只限于会自己打发时间。英明随手指挥他拉过一辆购物车，然后一前一后的从入口的货架开始扫。 你平时常来？ 分情况，起码一两个星期得来一趟。 像英明和石毅这样两个人在超市里慢慢溜达，存在感其实还是挺强的。从刚进门口的时候就有人好奇地对他们俩看了半天。幸亏英明不怎么在乎，石毅压根就没注意，沿着货架慢慢地往里走。石毅视线左右扫了一圈。 我以前还真没怎么留意超市里是这样的。 货架这么高，看着还挺有压力的。英明本来还想挤兑一句，大少爷估计连超市都没有进过几趟。不过一抬眼，看着石毅兴致不错的样子，这句话他又给咽回去了。算了，不打击小朋友的积极性了，万一挤兑的以后都不来了也麻烦。石毅一路倒是真的选了不少东西。他本来搬到英明那边就什么都没带，最初是觉得没什么是必须要带的，真到了超市里又觉得好像是缺私人用品，所以一路都在选大概用得着的。哼，两排溜达完，车里装了个半满。英明看着他拿也不出声。这里头的环境和气氛压根儿就跟石毅不合，所以看着他推车这么扫货就觉得特别可笑。有些跟他们刚好路过的其他顾客不时的也会多看石毅两眼，尤其是女的，眼里不乏欣赏。从外貌上来说，石毅绝对算是吸引人的那种，五官很立体，整个人看着男人气很浓。他名字跟他的人起的倒是贴切，哪怕是不知道他的出身背景，也不难想象他是在一个家教环境非常正统的环境下生活的。眼神任何时候都很坚定，眉宇间的坚毅透着一股永不妥协的味道。英明曾经在纠结自己到底跟石毅的将来要怎么走的时候，也自问过到底喜欢石毅什么地方。从脸到性格，最后他发觉自己想不太明白，非要说的话，就是气场比较吸引人吧。他接触过的二世祖，是大富也好，大贵也罢，多数都是比较蠢。他这话有点刻薄，但是事实情况就是如此。这个圈子呢，本来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圈子，说直白了， 根本是群魔乱舞，越是仗着自己有后台的，做事反而越不靠谱。所有事儿都是两手一摊，扔给身边那群巴结讨好他的狐朋狗友。扯上实事儿，绝对不会痛快麻利地把事儿给平了。这种人其实是靠着别人活着的。是老爸也好，老妈也罢，横竖打着旗号出来混，外头的人簇拥在一起，某某少爷某某公子的一喊，也就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。所以这圈子平时最高调嚣张的那批，其实也是私下里最被人嫌弃鄙视的一批。当面了是风光，转到背后就是大家茶余饭后的消遣。只是当事人自己不知道，还沉醉在醉生梦死的幻想世界里。石毅跟这些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是他一直活得很清醒。他行为做事也不算低调，但是也不高调。那种不刻意避开，也不会刻意招惹的感觉，透出了他很浓郁的个人风格。似乎其他人闹腾也好，起哄也罢，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。虽然达不到宠辱不惊，倒也真的有几分派头了。至于那些被沉稳的表象掩盖住的孩子气，其实并不妨碍他这糊弄人的门面。